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回到嚟鬱敏踩場的時間。今晚是9月8號，今天就是8月15中秋。中秋大家應該是跟家人團圓的日子嘛。 是的，做緊節，上緊月。 大家做緊節，上緊月。但是當你想到我跟阿近兩個人團圓的時候，即刻很有畫面整件事。是 的。 喂，今天上個禮拜四其實即有上個禮拜四 上我上一次呢我們一起做節目的時候，我形容過這個是一個黑天鵝事件來的。誰知道現在搞搞下呢，就即後 來大家習慣了。現在大鑊 後來陳雲就講了個真相出來，即他想說試一下新人看看，即他不再出 來 自由發揮會有什麼後果，這樣就好意外地就好評如潮啦。咁我唔知鬱敏係咪即係食水之味啦，發覺到即係本來話台長就自己一個我就放假嘅，佢答我哋兩個嘅，搞搞下去到星期五突然間就講咗話全部人都 係咯，我都係 查我都打咗個突 嘅，因為我上個禮拜四聽踩場就話啊禮拜一放假，咁我就話咁樣啊，咁我今晚又要做節又要上堂咁。咁得啦，冇嘢啦。跟住昨晚我 confirm 你，原來要做節目 要做嘅，同埋我係今日黃昏才發覺原來是嗌得我同你嘅啫。 係咩？ 係啊，我係誤會，我係啲即係我係睇啲 WhatsApp 係誤會咗。 成件事即刻好 BL 咗啦，就俾你咁講。我哋兩個相互惺惺相惜啦，就咁。 再搞落去，我哋 B 就會就嚟會 有緋聞喎，大鑊啦！ 婦女民主連線喺度啦， 婦女民主連線。喂，咁即係今晚就講下，咁教主同埋台長佢哋就大家早節啦，休息一晚先啦。因為始終其實最近咧都好多嘢發生啦，都非常忙。因為又啱啱開始立法會就準備復會啦。咁上個禮拜嘅就熱血公民啦，同埋一啲我哋嘅支持者咧，咁啊經歷一個即係差唔多熱血公民滅黨事件咁滯啦。星期一晚9月1號。咁今日咧，其實我晏晝咧，即係點解我自己有啲怯怯地咧？怯怯地就係因為我冇時間準備節目啊，晏晝我哋就走咗去喺北角廉政公署度做去落案啦。咁啊就翻咧，其實係9月1號啦。9月1號其實當時我哋夜晚啦，淨係講夜晚啦，喺呢一個君悦酒店外示威之後咧，咁嗰晚我哋有19個熱血公民咧，就係俾人哋被捕嘅。即係無理拘留啦，無理拘留，去到一個就係用一個即係所謂嘅非法集會，但其實實際上係警方嘅非法禁固，跟住之後就落 charge 啦，19個人。咁但係今日我哋去廉署咩事呢？今日就係我哋廉署嘅就翻就係9月4號啦，咁成報咧就喺 A2 版就去報導一個大幅報導 ，OK？ 嗰幅大報導咧就係去到一個驚訝嘅程度，就係冇諗過係會有啲個人簡介喺度噶嘛。咁有我嘅個人簡介之餘咧，咁其實裡面有一個重點啦，個重點咧就係其實裡面有好多熱血公民嘅資料咧，連我哋自己都唔知嘅，甚至去到地步，即係譬如全名啦、中文全名個寫法咧，梗係啱曬啦。名啦、年齡啦、做咩職業啦，咁我哋通常唔知啊嘛，大家就出嚟做嘢，咁咪出嚟做嘢咯，即係唔會問你幾多歲啊嘛，特別係女人嗰啲好尷尬噶嘛，問呢啲問題。咁去到嘅地步就係有冇案底，案底係犯上啲乜嘢嘅以前啊、以往嗰啲咩嘅刑責，咁當然可能有啲有錯，但係點都好。即係呢個事件裏面，其實係成報佢過咗幾日之後先報導，仲要嗰個報導嘅其實係一個巨細無遺咁樣一字不漏咁報導，係起底式嘅報導。咁就所以我哋就決定去咗廉署。咁有啲人問嘅就點解我哋唔去申訴專員公署咧？咁喂，咁你睇到嘅時候呢一件事其實好古怪啦。如果你警方即係特別係灣仔警署，佢冇人洩漏呢啲咁樣嘅機密嘅時候，即係我哋嘅資料嘅話，咁點可能？ 點可能係會清楚得咁緊要咧？咁因為就此我哋就去咗廉署去報道啦。咁聽日咧九月九號咧，就喺呢一個正值係黃仁達敗選兩週年咧。系咪九月啊？系啊，两周年啊，败选两周年。咁我哋都喺港岛区系有示威嘅。咁就晏昼十二点一点钟就开始咧，就会系有街站啦。咁我哋就三点钟就会去翻湾仔警署又做投诉啦。咁大家留意翻，其实成个月公民啦、普罗政治学院啦，我哋一直以嚟最近嘅呢个动态啦。咁呢个交代翻我哋今日发生咩事先。咁好啦，咁交代完之后，咁今日讲咩咧？咁今日阿近咧就话佢。黑天鵝事件之後，你就食水之味啊嘛，又係 係鬱敏食水之味， 係咪鬱敏食水之味？你話你 佢都係諗緊話咩？我同你另外安排揾一個時段嚟做個節目噶嘛？ 唔係話又開個新節目？ 係咯。其實有兩種 option 咧，一係如果開個全新嘅咁，我就辛苦你啦。一係另一個 option 就係星期三我上去客串做熱血政治交 易，熱血公民交易啦。 但係咁嗰日係立法會開會噶嘛？ 係咯， 咁少咗個人咧 ，office 少咗個人咧會係。 唔好， 呢個要我哋要諗下辦法。 我呢個從長計議，我都係啱啱先知嘅。你咁樣講，即刻咬底，大哥。喂，咁因為上次啦，咁同阿近我哋做開節目咧，都其實幾快樂嘅，坦白講，係嘛？咁又適逢今日中秋啦，咁我哋今日講翻一啲即係同上次啦，其實都係一啲同埋其實係近日發生嘅事態有關嘅嘢啦。咁第一樣就係喺今日晏晝啦，今日晏晝就周庸佢哋開咗個記者會啦。個記者會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啊，佢哋係搞一樣嘢出嚟，即係周庸嗰個咩寶寶選反佔中大聯盟啊，就話設立一條恐怖熱線。嗰條恐怖熱線就係講緊嘅就係係啦係啦，嗰個恐怖暴力熱線就係話見到咧，如果有啲中學組織佔中，又或者有啲學生要參與佔中嘅話咧，咁就叫校方或者家教會嗰啲人咧就打個電話俾佢哋。咁啊，佢哋有一個名單，個名單就好似呢一個食品安全中心咁樣啊，即係覺得啲學校咧就係搞壞啲黑心食品，咁就有個名單，就提供一啲嘅輔導啊，又話咩陽光政策啊，去公開啲校名啊咁樣。咁就係即係話用一個保障學生或者令到家長 救孩子 家長有知情權嘅一個講法底下，咁咧就即係叫做嘅係，其實實際上呢個係一個白色恐怖嚟嘅，講得好清楚。 有人會形容係文革咯，但我會咁樣比喻咯，我覺得而家周庸已經變成咗一個外判國產007咯。 國產007啊， 係啊， 佢係指 係好賊嗰個賊咯，其實應該 係。哦，國產007，唔係，其實但實際上 呢種其實都特務政治嚟噶嘛， 特務政治嚟噶。 但係由周庸呢個咁業餘嘅人去做嘅話，就真係個效果真係好去賊咯。 喂，件事其實 你可以咁講，即係由嗰次咁嘅大遊行開始到而家，其實證明中共真係冇乜人噶咯。 嗯， 即係你要揾啲咁嘅人。 即係不，我哋以前一直以嚟有個睇法嘅，即係會覺得嘅話，其實你而家睇翻連周庸啲咁嘅柒頭都可以捧去上呢個大旗手嘅話，佢其實基本上對佢嚟講，其實嗰個人究竟幾有才能，佢唔 care， 因為其實佢最擔心一樣嘢就係佢唔能夠控制你。佢唔能夠控制你係跟住佢一啲嘅，即係按翻嗰個原教旨去做嘢啫。喂，不過但係你話睇翻呢一單嘢，就係我冇諗過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即係呢個頭先嗰個特務政治咧，我哋其實一直以嚟我哋嘅印象。 但係可以，你都可以話分兩頭嘅，即係佢陳雲一貫嘅講法話，其實呢啲係中共對香港嘅心理戰，就係要搞到有個密特嘅密特，就搞到你香港人大部分心淡，大部分決定移民走咯。 唔係，即係令到香港柒化膠化咯。喂，呢一個係唔係？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其實你整個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咧，咁我哋好學術咁講啫。你話一直操弄嗰個恐懼，令到一班人嘅就係話，其實你無論係阿爸阿媽之間都冇信任嘅呢啲，其實係土共，即係老共一直以嚟嗰個純熟嘅方法啦。但係其實對於香港咧嗰個嘅情況就係，我哋冇諗過佢係會用一個咁樣嘅方法之餘，係令到成件事柒到咁嘅地步啊嘛，大佬。咁呢一個殺傷力係超乎我哋想象嘅，其實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點樣超乎我哋想象咧？有可能我唔知道有冇聽眾或者我自己有個親身經歷咧，其實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當年劉曉波咧去啱啱即係被頒發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時候咧，咁跟住喺報紙，特別係嗰陣時叫做相對嚟講，仲係對外有啲嘅報導啦，就係話北大咧有一個叫笑容，以笑容入言罪啊嘛。咁當時嗰個講法就係話，因為當時劉曉波佢係響即係諾貝爾和平獎，佢攞咗嗰個和平獎啦。咁跟住有一個嘅案例咧，就係因為當時我啱啱離開北大冇幾耐，就係有個學生響嗰個校園行啫嘛。咁有啲同學 舉報話佢去收到嗰個劉曉波攞到嗰個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咧，佢笑。佢笑，笑咗兩下之後，嗰、那個學生就俾嗰個同學報告俾黨委老師知，結果嗰個同學就係成年嘅獎學金俾人哋取消咗。喂，你諗下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其實係咪好特殊呢？唔係話去到劉曉波先咁特殊，而係嗰個特務政治去到個地步咧，就係唔好好似我哋有個諗法啊嘛。我哋諗法嘅就係一定係有個007喺度啦，跟住有個周星馳啦，然之後有個東廠有個西廠啦，建立咗個好嘅清楚嘅組織架構。你揾到嗰間嘢就知道佢係東西廠，但其實已經去到一個細緻地步咧，係無孔不入嘅。咁你諗下就係譬如嗰單你大家去報紙你揾翻 Google 咧，其實揾到嘅做嗰單嘢仲係你係因為喺個街度笑咗一下啫喎，大佬，你嗰個獎學金就無端端咁俾人哋扣咗一年咯喎。 其實有啲大陸嘅政治觀察家形容而家中國大陸係一個亞文夾狀態啊嘛，即係佢又唔會似北韓咁啊，即係你笑一笑佢會拉你去勞改嘅，但係佢會搞到你嘅，即係佢會破壞你嘅前途咯。總之搞到你即係老冇好老。 你永遠嘅就係你一日廿四小時你喺嗰個惶恐嘅恐懼裡面咯。即係你睇翻其實今次周融佢都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嘅。即係呢個方法嘅就係話佢唔係用一啲我哋以前認識嗰啲嘛，即係混你入去啊，然之後篤你手指甲啊，跟住係咁灌你水唔俾你食嘢啊。 真 係 有啲人仲係會高智力放翻出嚟都係半條人命嘅。 但係而家其實去到嘅地步就係你連喺生活上面，譬如呢一單周融呢一單嘢嘅，佢嗰個恐怖程度嘅就係話，其實你可以同樣用翻頭先個北大嗰個做個例子去比較嘅。佢個情況咧就係話，你喺中學生去設立個熱線，你對於校長嗰班人嚟講，嗰班其實最怕係校譽或者俾人煩啫嘛。喂，你嗰個壓力嘅就係唔係來自嗰個學校俾嗰啲公開公眾人物嘅壓力，而係嚟自於嗰啲家長嘅壓力啫嘛，實在。當你家長走上去煩嘅時候，個學校做咩？用一句說話啫嘛。學校嘅話就要保持政治中立，咁樣咧就唔應該咧係去鼓勵學生去罷課嘅。我哋又唔鼓勵，但係我哋同一時間都會係會關注啲學生。咁點關注法呢？就係我哋好好配合佢。咁點配合佢？就係嗰啲罷課學生嘅話，就佢翻嚟之後俾佢擺喺圖書館咯，困住喺圖書館咯。喂，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其實是將整個我哋香港一直以嚟係賴以信賴嗰種嘅，就係話我哋每個人能夠成為獨立思考嘅個體。咁你中意譬如有啲自己表達嘅言論自由，我覺得面前不公，咁我喺嗰個法律容許嘅框架裏面，甚至我以身去示法，去抵抗呢一個咁樣嘅強政啫，強權啫。但係你而家大陸嗰個做法嘅就係話，佢係要去到地步，我唔要你去用一啲硬性嘅威脅，我唔係話要你身體上面受到嗰個嘅咩咧嘅煎熬又好，又或者你嗰個嘅虐待都好啦，即係唔係最直接嗰種嘅暴力啊，唔係肉體上嘅暴力啊，而係你反而其實周融啲係嗰個精神上嘅暴力咧，喺嗰個大家自己喺嗰個社區啊、鄰里啊、鄰居之間無形中建立起嚟，喂，呢一個係最恐怖嘅地步嚟嘅，因為咧我另外嘅就係當劉曉波啲單嘢出咗之後咧，我冇諗過係會咁樣俾人取消獎學金噶嘛。那個學生係啊，呢啲就啱出咗啦，就係學生劉曉波獲獎，遭北大取消獎學金，係2010年10月嘅一個新聞，就係因為笑，所以就爆呢單嘢出嚟。咁但係後來有一單咧，就係我後來先知道嘅，就係話當時咧其實好古怪嘅，當時其實有一啲嘅同學咧，成日喺我哋身邊度出現，即係譬如我哋去玩又好啊，或者你溝女啊、食飯都好啦，有一兩個嗰啲咧就成日無端端唔係你個班，就喺你個班出現。咁嗰個女仔嚟到香港之後咧，咁佢嚟香港讀書啦，所謂劉曉波單嘢出咗之後，佢先就同翻我哋講啫嘛。原來係佢嗰陣時係我哋班嘅觀察員咯。即係佢講， 即係你喺北京讀書嗰陣時， 係啊，係、 okay, 啊、 okay. 即係我嗰陣時讀緊書嘅、啊，其實我哋基本上每一日，我哋唔知道，原來其實係有一啲觀察員喺我哋身邊。 係啊， 你分分鐘其實嗰陣時賴嘢，你唔知嘅喎、啊。即係去到咁嘅地步，已經係無孔不入到咁地步。喂、啊，你講到底嘅就係你成個嗰個黨政機關。 以前台灣有種講法，呢啲叫職業學生，職業學生啊嘛。 職業學生係啊，職業學生，即係呢一個係台灣係戒嚴之前咯，七幾年之前嘅嗰個成個狀況就係、是、基本上人人都係警察， 喂，咁順便可以講一樣，頭先我哋冇脱稿講嘅一樣嘢啦，即係其實呢個週末網絡上發生一件即係花生無限嘅事件。 哇！嗰單嘢就可能冇咩人知啦，嗰單人 即係個陳海文嘅身份即係未揭露嘅。 係啊，係即係可能有啲 唔知嘅。最奇妙就係以我呢個 X 社文聯嘅 member 嚟講，原來佢其中一個分身係屌柒社文聯啦。 哦，系啊，唔系，阿近你自己介绍下啦。因为呢两日咧喺礼拜六晚，我记得好似系嘛，就喺呢一个 Facebook 同埋有人写咗篇 blog 就爆咗出嚟，就话咧一直以嚟，因为嗱，大家记得咧系上个礼拜咧，咁啊练脑咧练月增啊练肿啊，咁啊写咗篇，唔系前两个礼拜啦，就写咗篇文，就咧系即系见到一啲新媒体嘅一啲嘅作家，咁佢好欣赏有几个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叫陈海文，咁啊，阿連老寫篇文就係話啊，咁裏面有四個佢好欣賞嘅，咁包括盧斯達啦、陳海文啦，仲有兩個我唔係好記得，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咁咁但係當陳海文俾阿連總點名之後咧，佢就喺佢有一個奇恥大辱。咁當時嘅就係我哋呢啲食花生嘅友啦，係咪先？咁我哋都覺得奇怪。喂， 唔係，其實佢個呢個人嘅 blog 我好早留意嘅啦。 唔係話 有一樣好抌心抌肺嘅，佢叫咩叫 Jonathan 的江湖啊嘛？佢同我 同你同名係喎。是喎 ，Jonathan 的江湖。 係啊係啊，但係嗰陣時候我已經覺得呢個係極度討，即係我係香港最討厭嘅，因為亞洲人最討厭 blogger 嚟嘅，即係嗰種白，即係佢以嗰種我討厭政治啊 ，power of the 港豬嗰種立論咯。 唔係佢啊，自己標榜係一個國際學者係嘛？唔係又唔係學者叫咩咧？ 即係識好多嘢，即係覺得 係啊！ 即 是 我出嚟行過，即係 佢似老夫子啊，似老夫子啊！即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嗰啲咁 上知天文應該後來嘅事嚟嘅。嚇！佢之前最初寫新浪寫 blog 唔係用呢樣嘢嘅。即係總之係種好犬，就係種極度犬，即係佢係極度犬儒咯。總之即係你如果係即係。 唔係你具體啲咁樣 政治嘅話， 具體啲咁樣描述啦，具體啲咁樣描述啦。咁咧，其實我哋頭先所講嗰、那個即係特務政治咧，其實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我哋冇諗過，原來有一個叫陳海文嘅人。咁、喺前兩日就係即係之前阿連總咁好想識佢點咗佢名啦，係咪？咁大家都以為佢係一個咩嘛？即係資深文青嚟噶嘛？咁但係點知喺前兩日禮拜六晚咧，就喺嗰個網上面，特別喺 Facebook 咧，就流咗 嗰個好有 爆咗嗰個 其實支聯會知青組嘅 member 嚟嘅， 係 啦，嗰個係一個 support call， 即係打括號嘅，就係一個左膠嚟嘅。但係佢做咗一件好偉大嘅事情。 係啦，就係支聯會嘅知青組裏面有個左膠，咁啊寫一篇文，就係篤爆咗咧呢一個陳海文咧佢。表面上扮就係一個所謂國際主義者，即係成日喺度寫 blog 就係、即係和氣嚟啦，又揼下本土派啦，即係本土派 佢係主力揼本土派啦。 近啲一年咧，一三年開始啦，即係近啲一年咧，就係總之本土派開始興起嘅時候揼本土派，而當時社民連咧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佢就係、是、 高登咗，即係將佢嘅户口名改咗做叫屌柒社民連。 唔係曾幾何時係 pro 社民連嘅，跟住後屘唔知社民連邊一單嘢啊？ 應該唔係係早期係已經是改了名字叫屌柒社民， 係就 是、後來直到鬱敏走了之後就冇就 係啦， 其實反為我變咗社民聯， 係啦就係、是、就叫即係就喺高登嗰個名字叫屌柒社民聯，就專係社民聯有啲咩就屌柒社民聯嘅，跟住到阿鬱敏就走了之後，佢就無端端又支持翻社民聯啊嘛，即係總之一樣嘢就去到一個地步係你冇諗過原來玩交 邊個當頭起佢就會揼邊個咧， 係啦。冇諗過玩交咧，就係玩到個地步啫。佢有咩叫有幾個名咧？咩陳海文啊，袁乜嘢啊，袁咩？ 姓袁嗰個其實係佢真名嚟。 係個真名咩？係唔知咩袁咩昌啊？我唔記得咗。 袁海昌。 袁海昌，我唔記得咗係咩名啦。 即係同一時間，其實一仔係出咗篇即係長篇訪問，係即係喺呢個姓袁呢樣。但係因為佢原來係嗰陣時最早一次即係試圖港大學生會試圖整一個赤化內閣，但係整 係即係其實好多嘢同佢有關嘅。港大嗰陣時咧就整個赤化內閣嘅時候，佢又幫手推，跟住之後後屘就去到社民連興起嘅時候又揼社民連，跟住本土派而家就無端端開咗個嘅即係用一個身份啦，就叫陳海文。 有啊，都存咗好耐啦。 真名叫袁海昌啊，但系唔緊要啦。其實佢個名係點都好啦，即係冇咩嘅講法。但係呢個例子就話俾我哋聽，由即係你話周融之流 ，OK， 周融之流，去到高級五毛陳海文呢啲咁嘅友，喂，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香港咧嗰、那個所謂 即係特務政治係無孔不入到嘅地步，就係唔係我哋咁諗啊！我哋嗰陣時成日都會覺得廉署入邊有東廠啊，跟住之後後屘跟住就用一啲嘅即係西廠方法，或者用啲愛字頭啊，愛字頭佢都捧啲星出嚟，特登即係你話嗰啲咩阿陳咩啊，寫咗叫咩名？ 陳定心， 陳定心佢哋個班友啦，咁你都叫捧啲星出嚟啊！但係而家其實你慢慢揭下揭下，就係你發現到，喂，原來你周邊都仲有一個，係 有啲潛伏喺度咯， 有啲潛伏。 另外一個 你點搞？ 另外即係網有個網友叫。Richard 在 Facebook 回咗就專門即係專門係同即係啲西方傳媒話即係佢負面報導香港嗰度即係撐嘅，但係佢另外做一樣嘢，佢就佢又查咗一樣嘢，原來當初聲討港女嗰個不教導陰生，原來係大陸人嚟嘅， 有咁樣有啲咁嘅嘢。 系啊，即系你发现咗原来佢呢个文化统治同埋即系分化工作系做得好细致嘅咯。 唔系呢一个系一贯嗰个嘅即系土共嘅做法嚟噶啦。你去到 你港男港女呢个其实离间咗成个香港男女关系噶嘛。 嗯， 系原来喺度做得好成功嘅一个 港男港女，原来都有同佢哋有关啊。咁样啊，喂，咁样即系末女嗰啲都可能要谂谂喎，嗰啲都可能真系有关。 呢个变咗由主自己变，已经变咗系由主流传媒嚟到继续走落去。 唔系，即系所以我想讲一样嘢咧。其实你话去到而家呢个情况就系、是，你话信唔信你身边嘅人又好，又或者乜都好啦。其实好坦白讲，喺呢个时势已经唔系将你自己嗰个嘅权利，将你自己嘅性命交托俾嗰个人身上。不过我都其实同阿近，我同阿近都系做节目嘅时候咁 BL 啫嘛。我哋两个私底下都唔会约出嚟一齐团圆噶嘛，啱唔啱先？唔係，即係咁講啊！即係咁講啊！我見你即刻唔出聲添。唔係咁，但係即係我都係有個睇法嘅啫。即係你其實避唔到嗰啲嘢。係 啊， 即係你 而家文化特務已經好似 seven 咁，緊有一個喺緊有一個喺阻緊。 有一個喺阻緊。咁點搞咧？咁你用翻個方法就係咩咯？好似周星馳嗰啲咯。緊有一個喺阻緊嘅就係嗰套咩回魂嘢啊！回魂嘢咧個做法就係係唔係咧都殺咗佢先咯。咁點殺法呢？咁我哋個方法嘅就係、是、通常越多嘢講嗰啲啦，同埋越鍾意發表意見呢，我哋咪俾多啲嘢去做。 其實呢一類特務最大測試到佢最能夠測試到佢嘅嘢，就係即係最佢到底喺最反共或者最本土嘅立場，佢企唔企穩 啊？唔係喎，我其實有好多咧，即係我咁睇咧。其實當時特別係選舉之後咧，你嗰班有班民主派嗰班咧，即係譬如你話陳建文啊。民建聯或者匯點系統嗰班落嚟咧，佢哋甚至到個地步就佢推到一樣嘢嘅極致啊嘛，佢甚至係圍緊，譬如一啲真反，直情係攞住打倒共產黨嘅牌子嘅人，佢都係講緊就係話啲人收到呢一個共產黨安家費，所以走出嚟咁做嘛。 不喂，講開頭先我嗰個 point 都係錯嘅，即係你大家記得翻九東當年個立法會，即係上一屆立法會選舉有另一個候選人就整一個即係超極端嘅本土政綱噶嘛，就專登住皇上放噶嘛。 我 雙飛力，雙飛力嗰個嚟。 唔係，所以我講一樣嘢就係話，已經即係第一樣要搞清楚，所謂本土政綱或者一啲本土議題咧，實質唔係一啲咩嘅新鮮議題咁。我哋只係因為一個咁扭曲嘅生態底下，將佢扭翻轉頭，即係將佢變成常態啊嘛。實際上，所以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唔好將本土議題將佢去歸納或者 cast 成為就係話哦，我哋呢個係好特別嘅一個議題。其實我哋講嚟講去，所有嘢推緊嘅就係我哋推緊常識啫嘛，推緊常理啫嘛。咁常理嘅就係你任何嘅政治、任何嘅民生、任何嘅社會問題，都係用在地嘅人嚟為優先噶啦。呢個係無可置疑嘅，因為你當地管理嘅政府就係管理嗰當地嘅人噶啦。唔通你香港政府管理緊大陸人咩？你黐筋嘅咩？咁所以你講到底嘅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嘅睇法就係話，例如你周庸呢啲咁嘅方法，又或者係網絡上面騙保五毛嘅，咁可以點搞啊？咁你唯一一樣嘢嘅啫，香港一直以嚟嗰個嘅政治或者公民教育咁差劣，就係因為香港人避談政治。咁與其而家真係中共，佢要將所有嘢都係用一個政治嘅方法去處理啊嘛。係。咁我自己個人睇法嘅，咁咪令到全民政治出現咯。係。即係我而家覺得嘅就係話，喂咁好啊！既然係咁，就順勢而嚟啦。OK， 全民政治化，所有人嘅就係大家都係擔心，如果你側邊嗰個人唔知係真定假嘅話，咁點啊？自己走出嚟為自己嘅權益爭取咯。喂，咁呢一個你係冇辦法可行嘅辦法嚟嘅，我覺得而家呢一刻，因為你講到尾嘅就係已經唔係信唔信你個黨友啊，唔係你識唔識嗰個朋友啊嘛，大佬。咁你以前嘅就係你民主黨嗰班就係因為大家以朋為先咪啦，搞到咁咯，唔講道理嘅。 即係你睇公民黨呢、這、一個 陳海文呢單嘢，其實有一個好尷尬嘅地方，就係、是、佢之前有啲社運友係拜佢噶嘛，而家 好多添，攬住佢當係神咁拜添。你見到佢張相，留少少長毛就覺得佢係咩嘛？即係型啊嘛！即係我唔係講緊阿毛哥啊，有即係佢嗰個留啲托咩啊？托木村托災頭啊！ 唔係嗰個話就係某個日本明星直接 cap 抄圖 係咩？係咩？我唔知喎，我唔知喎，因為我開頭以為佢哇咁鬼型嘅，話自己開餐廳又成咁樣，我條友定唔知開網上吧咁樣咯。喂，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唔係佢個例子唔係一個重點啦。即係我覺得響我哋嘅睇法嘅時候，既然避唔到嘅話，咁咪直接面對咯。即係唔使話驚會有人拖你後腿，唔使話驚個運動失敗。你盤住嘅就係話你一定係要贏嚟做啊 ，OK 嘅。咁點解一定贏嚟做嘅就係、是、好似我哋而家嘅做法啦。我哋而家譬如熱血公民咧，基本上越多嘢講啊，你覺得越多嘢發表嗰啲，你咪做多啲咯。咁你去到個地步咧，自然其實啲人冇諗過，原來陳海文呢啲係鬼嚟噶嘛，大佬啊！甚至嘅就係其實佢今次呢一單嘢俾人篤爆嘅，我自己都覺得，我覺得其實。即係你話知青會，即係阿支聯會嗰度篤咗出嚟啫、啊。可能其實真係因為阿連總嗰篇文、無端端幫佢冠咗名，即、係人哋以為佢係喺度反間嘅啦。咁呢啲先俾人篤爆嘅啫喎，係咪先？即係你唔知道個情況係點樣，但係即係點都好啦。譬如周融之流呢一樣嘢嘅，我哋翻到一個最基本嘅講法就係、是，我哋唔可以俾啲一類型嗰種嘅特務政治繼續蔓延開去咯， 同埋反常識政治咯， 反常政治。 佢講講下，將啲反常識嘅嘢當咗係常識嘅話，咁香港就真係玩。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要支持，其實而家中學生同埋大學生佢哋嗰個罷課啦，即係無論我覺得咁睇嘅，即係無論究竟而家佢哋嗰個情況係去到咩嘅地步都好啦。但係首先一樣嘢就係話，你保障到呢班中學生喺一個好安全嘅情況底下，可以能夠發表到自己嘅權利嘅話，係我哋第一步要做嘅嘢咯。咁第一節時間係咪差唔多？咁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We'll be right back.